1.126 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75 港金系报16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3.7美元，卖出价176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地方选区登记选民人数447万多， 全港分为10个地方选区，将会产生20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嚟的楚乡长申穷，但是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的问题是因为雷士根没有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嘅家园。你嘅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对1870年的巴黎来讲，世界是毫无道理而且残忍的。这一年的巴黎受到两次巨大的打击，一次是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完全失败之后，巴黎的围困和失陷；另一件就是巴黎公社事件和之后的巨大创伤。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这本书，即是以这两件事为中心，书写1870年到1871年种种混乱的历史细节。作者阿里斯泰尔霍恩结合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细节，将当时巴黎人的心理状况完整地重现出来。书入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时巴黎公社的处境。 靠自治和社区互助，才能够得以在围城之中求生数月的巴黎人，被战中溃败的法国皇帝所放弃，被动之下新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却在蒙马特的街头和巴黎社区的自治部队起了冲突。随后第三共和更加撤出巴黎，让巴黎陷入管理真空。巴黎公社这个市民自治系统就在这个背景下成立。公社的结局非常简单，新生的法国第三共和本身就以乱党的心态处理公社成员，第三共和一边和新生的德国帝国讲和，同时却以德国威胁来推动爱国主义，以缓缓增兵部署包围的方式备战。 但是巴黎公社带有理想主义的领导，他在选举和伦理的问题上不断争议，没把握时间准备和第三共和作战，亦都因为道德的原因没把握机会去动用在巴黎的法国国库资源。巴黎公社这一次理想主义的行动，最后却向着空想的方向发展。本书的第二部分有关巴黎公社的种种细节，在今日重读都还是令人满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作者阿里斯泰尔霍恩，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米克。咁苏轼啊，想问你一个问题先。 是。 你几耐冇写个字啊？ 哇，我签名就多。写字认认真真写字，我真的可能一个月都做不到一次。 是吗？上一次写字写长篇啲，记唔记得系咩时候？ 唔记得啦。上一次计数写一张纸，我记得，大概半年前到嘅。 点解咁样问阿苏轼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今日咧请到一位嘉宾，咁呢位嘉宾咧就系、是、喺直播室里边嘅林婉文啦。咁当时咧我喺一本书上面先认识阿婉文嘅。咁见到佢嗰个 title 啊，英国笔迹专家工会首位华人笔迹专家，即系见到呢一个咁嘅 title 咧，就真系。好有興趣，想知道究竟筆跡係一件咩事情呢，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節目，就講下解密筆跡。究竟即係一個人嘅寫字，嗰啲字係原來可以反映到好多嘅事情喎。咁樣就揾啊，即係婉文上嚟傾下偈啦。咁樣 ，Hello 婉文， 係 Hello 大家好。 婉文啊，講開即係你個 title， 不如我哋從你嘅即係呢個咁。好似咧，我睇维斯利小说里边先会见到嘅， 即系要考牌嘅， 系啦，一个好华丽嘅 title， 呢一个英国笔迹工会、笔迹专家工会啊，其实系一件咩嘅事情嚟嘅咧？ 其实佢哋系一个专业笔工会啦，专系去专门去研究一啲嘅笔迹，咁通过个笔迹去解释翻一个人个性格、行为，同埋点解佢出现嗰啲字。咁樣嘅形狀係啦，亦都會講解一下一啲關於書寫治療嘅問題啦。係啦，因為通過啲字，我哋見到一個人嘅性格，同樣地，亦都可以通過一啲書寫嘅改善嚇，我哋改善翻一啲性格上面一啲我哋覺得可以進步嘅地方。 係啦。咁你嗰陣時係即係喺咩嘅緣故之下對？即係筆跡學有興趣，即係我從來冇聽過個朋友話我嘅興趣咧 係 研究筆跡嘅，即係咧專登去睇下啲人哋啲字寫成點啊，然後古 唔係喎，阿Bill阿 Steve Jobs 咧就係去印度咧學咗之後咧就發明咗字體噶喎， 嚇 都有啲咁嘅得意事日事噶喎。 咁阿婉文係咪都係咁咧？即係咪即係一路由細到大對於筆跡就已經係好深嘅興趣嘅咧？ 又唔算嘅，其實我諗我都係幾少少八八卦卦咁樣啦，即係想了解人哋咧咩性格啊，點樣溝通啊咁樣。咁最初咧我就走去揾催眠治療啦，咁催眠咗就應該乜都知啦嘛，係啦，即係咁樣諗嘅。咁但係催眠治療其中有一科原來好簡單咧，佢就解釋嗰個筆跡。通過個筆跡咧，睇嗰個人究竟佢嘅性格係點啦？佢入嚟嘅時候做催眠，其實佢係自愿定唔自愿，甚至乎佢有冇講大話？ 係。 跟住我就覺得，咦，原來唔使同嗰個人傾偈，睇完佢啲字咧，都可以知道好多嘢嘅。係啦，咁跟住我就一路去揾，直至後尾見到原來有英國嘅專家啦。咁我就再 search 嘅時候就揾到呢個工會，咁就佢哋師徒制嘅，咁我哋問佢可唔可以考試啊，或者點樣，咁就一路逐個去問，係啦，問到有師傅收為止，係啦，咁樣去教嘅，咁因為佢要有個tutor 啦，咁你先至係 entitled 去考佢哋工會嘅事嘅， 係啦，即係你首先咧就先要揾到個師傅， 係， 然後個師傅要肯教你先。 有啲似傳統嗰啲專業人士啦，即係律師啊、工程師、建築師咁樣啦，都要揾到間 firm 肯請你，你要實習幾年，跟住先可以攞到牌。即係就算你考試合曬格，即係而家好多專業人士都要有實習噶嘛，即係都要有個師傅肯簽你嗰個名，你先攞到牌噶嘛。即係有啲類似，不過頭先聽宇文講更加嚴謹啊，因為你直頭。 誒揾唔到師傅，試都冇得考啊！ 係咯，個程序係倒轉咗，即係唔係你考完試之後揾一個師傅去掛單？ 即係做 appendix 係啦，你先要揾到先。 學徒係啦。 咁你嗰陣時係點樣最終揾到啊？ 我係逐個 email send 過去睇下邊個會答我。 即係按住嗰個工會嘅資料 清單，佢有個清單係係啦。咁一路有啲係直情話我唔教外國人嘅，係啦，跟住揾到有一個咧，原來佢以前係管弦樂團嘅人，佢嚟過香港表演幾次，佢、 哦、 就覺得可以嘅，咁於是我哋就一拍即合，就跟住佢學。 但係即係你喺香港嘅，即係做 我喺香港， 即係做筆友嘅啦。 最初係嘅，因為佢都係一個搖佢咁樣讀嘅，但係你就發覺原來搖佢係唔 work 嘅。OK， 咁我以為每封信即係本身已經成為教材。即 係做筆友， 因為就咁你 email 聯絡，其實有啲嘢你始終唔明嘅，即係始終係面對面講。咁於是，我嗰陣時就會係所有嘅假期，我就會飛咗過去咁樣同佢私人上堂咧，叫做 係。係咁係點樣開始上堂？即係會先教啲咩？有冇課程啊？ 有 syllabus 嘅，即係佢哋有規定每一年學嘅嘢係唔同嘅。但係當然，你每一年考試合格咗先，你先可以進，即係咩係進階去第二年咁樣。咁第一年咧就係、是、所有關於我哋叫做考對眼啊，係、一個點樣用眼去睇到曬筆跡上邊佢哋要求唔同嘅地方。 例如咧有啲咩？ 譬如話大細啊，我哋要度啦，即係睇 data， 即係因為佢都係成個數據庫嘅啫，即係你寫幾多字，多啲字我就可以做多啲啦。甚至乎斜度啦，嗰、那個墨水嘅流向啦。又或者，突然之間個字有少少嘅勾啊，大細點樣分嗰個部分啊，力度啊，我哋全部都要去做 assessment 嘅，係啦，包括紙嘅空間都會咁樣睇。 咁係有教材 的。有教材嘅，係啦，有 syllabus 佢規定你要學啲乜嘢。咁第一年嘅考試就會係分兩個 paper 啦。第一個 paper 係 take home 嘅。 係， I mean 係你要做兩個 report 就交翻去你工會去改啦。另外一個咧就去市場嘅。當其時其中一個佢收我嘅原因咧就話你如果喺香港揾到一個地方咧，佢肯係俾即係安排到呢個考試嘅話咧，我就會收你。係啦，結果係香港係英國文化協會而家就幫手做呢個安排呢個考試。 哦，即係佢哋係會安排呢個考試，但係嗰、那個即係安排個係考試嘅 市場 setting， 咁佢就寄份即係考卷過嚟， 冇錯， 然後就俾你個考。 冇錯，呢個就第一年啦。第二年咧，全部都係關於心理上邊嘅theory 咧，一啲嘅理論啦。我哋希望可以睇到，點解你寫個字型同隔離個人寫嘅字型咁唔一樣？咁背後牽涉就睇翻一個人嗰個成長係點啦，佢細個同父母嘅關係會係點樣啊？所有嘅嘢會係喺個字型上邊嘅變化，我哋揾翻所有心理嘅狀態，點解而家佢有啲行為個習慣會係咁樣？係啊，或者依啲咁樣佢嘅諗法成日都會係咁樣答你嘅嘢咧，我哋都會睇曬呢一部分。咁第一 part 同第二 part 係啱啱好構實噶啦，即係話我識得睇嗰個字型， 先係訓練隻眼先，觀察到有咩嘅差異。係啦，就係第一 part。 第一 part 咁就兩年噶啦喎，已經。 是兩年的已經是。 第二 part 就是心理。 第二心理就是話，你寫呢個字形背後的原因是點樣？點解會係咁樣？同隔離個人的分別是啲乜嘢？係啦，因為每對我筆跡專家嚟講，每一個人寫的字都是獨一無二的，是冇一樣的，就算是孖生的兄弟姊妹咧。佢哋都係唔會一樣 的，有後天嘅影響咧。 即係 因為後天嘅際遇啊，遇到唔同嘅事，影響到嗰個人嘅發展咁樣。可以大概咁樣理解。咁但係總共要讀幾多年？ 三年。 哦， 第三年就係所有應用啦，即係譬如話，要揾工啦，有啲人譬如話啱啱畢業，佢可以做啲咩工作啊？或者佢其實選科嘅時候揀啲乜嘢啱 佢？即係話提供呢、這個，即係通過你嘅字。然後就俾一啲建議你， 冇錯， 咩意思啊？ 係啦，係啦，甚至乎揾男女朋友啦，婚姻嗰個配對啦，公司請人啦，team building 啦，即係公司唔同擺位要有啲咩人啦，另外就有書寫治療都會係其中一種嘅。 書寫治療即係咩？ 書寫治療就話通過你寫字嘅改善嚇，我想改善性格，有啲嘅地方係。仲可以進步啲嘅，係啦，我唔可以話可能係一啲唔好啊，或者每一個人都 looking for 一啲好啲嘅嘢嘅時候，點樣可以幫到佢啦？甚至乎睇到個精神狀態嘅話，依然來好緊張嘅，我哋都要有啲方法俾佢可以通過寫字去做翻個放鬆，係啦，會係咁樣。 其實呢，我哋即係成日都有一個疑問，即係唔係我哋，係我成日有一個疑問呢，就係成日都話筆跡呢係獨一無二呢，但係我明明連自己個簽名呢每次都覺得簽出嚟係唔同樣嘅，我唔知蘇適係咪覺得係咁。 哇，我直頭有經驗啊！我十幾歲嘅時候呢可能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呢，咁我就去銀行攞錢啦，咁我簽嚟簽去都簽唔返自己嘅名，跟住話我身份證係俾你個人就擠喺度啦，咁你想我點樣啊？簽唔到個名係咪唔俾錢我？ 照俾你睇大概係點樣㗎嘛，即係俾你簽。 就算俾我睇我都簽唔返啊！ 係咧，其實佢有冇讀過即係好似？阮文咁读过笔迹学，佢凭咩？凭咩话我签得唔？ 即系成日话你呢度咧唔系咁样噶，咁样少啲嘢喎。咁 系咯，其实点样解释咧？呢、這个 嗱，通常你哋关注个字签名唔同咗，系个形嘅分别。 嗯， 但系我哋睇笔迹咧，唔系净系睇个形嘅。 嗯， 我哋好多时候 focus 喺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啦， 嗯、 包括你个线条究竟点样安排啦。嗰、那個比例啦，線條嘅墨水嘅流向啦，就算用鉛筆，其實每一個人寫字嗰條線條都係唔一樣嘅。 即係向上揚定係向下，係咪咩意思啊？ 係同埋個比例，左右個比例啦，收尾啊，甚至乎個力度都喺翻度嘅。咁、 嗯、 所以嗰啲係冇分別嘅， 係、 啦，只係字形上少少嘅轉變，但係實際係冇分別嘅。喺我哋角度， 因為咧，我成日都即係唔明就係、咁，其實一般人係其實未必分辨到所謂。真的簽名或者假的簽名、 有些可能會寫得很像啦、但是當你一開那個墨水那條線條的東西的時候，因為我們如果看線條的話、我們會用一些顯微鏡再放大很大的倍數、那你就看到、原來一個人如果我準備冒簽另外一個人，我第一眼望落去好似、但是因為你冒的時候你的眼可能要望住字形怎樣寫啦，你的寫字的速度其實是慢了的、那我們通過線條的墨水有些轉變就看到、咦，原來是有不一樣的， 即是寫得快寫得慢落個紙度之後，嗰個墨水同個紙嘅作用會有分別。 嗯， 係， 即係我哋可以喺顯微鏡上面睇翻嗰啲分別，微細嘅差別，即係科學鑑證咧。簡單啲嚟講，類似科學鑑證嘅做法。但係頭先講嘅其實兩個範疇啦。頭先阮文上半節講嘅多啲係關於心理分析啊、性格。下半節即係啱啱米哈文嘅問題就似係呢個鑑證上面多一點。 因為我想去扣連呢兩個部分咧，就係、是。即係一路都覺得啊，簽名係咪真係能夠獨一無二先？即係如果簽名獨一無二咧，佢令到我更加信服啊！即係我而家一路都喺度接受緊呢個筆跡學嘅嗰個理論啊，就係、是、即係哦，原來係獨一無二嘅。而嗰樣嘢咧，我哋其實社會又好認受嘅。即係如果我哋社會唔係咁認同咧，我哋唔會用簽名作為即係信用卡啊，或者好多即係正規文件裏面必須要有嘅東西。 其實差咗啦。即係自從可以透過呢個人面識別啊，或者係手指模去俾錢之後咧，簽名作為一個付款嘅確認咧啊，應該咁講。其實而家你張支票咧，你求其攞只龜落去咧，基本上你銀碼唔大咧，銀行係唔會睇噶，佢係會俾你過嘅、即係會過咗即係。過咗某一個人嘛，詳細幾多少我唔知啦。咁、但係肯定就係嗰啲幾百蚊嘅支票咧，係、冇人睇嘅、 但係我都仲要簽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呢一個文化喺我哋個社會裏邊係有好長嘅歷史，即係話相信人嘅簽名能夠反映到一個人，然後嗰個人係可以透過嗰個簽名咧去 endorse 一啲嘅文件。 但係我想指出，慢慢改變緊啦，即係由簽名變咗做一個更加難仿製嘅生物。特徵認證，即係呢個轉變其實是明顯的近呢十年啦，即係明顯的，即係無論就算而家政府推出嗰個IronSmart 啦，都係㗎，佢係靠人面識別或者係手指模去代替咗密碼，去登入一啲服務一啲認證㗎嘛。即係我同意，簽名係傳統，好有即係歷史悠長啦，幾千年歷史，我哋都係靠呢樣嘢嘅。但係我見到科技都有影響嘅，我哋多咗。 我知係，但係我個重點係個科技係唔會推翻咗，即係話簽名作為一個代表一個人本身嘅呢一個文化嘅扣連㗎嘛？ 未必㗎，即係不過暫時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短時間內即係簽名同埋生物認證都會共存嘅，即係密碼同生物認證會共存咁樣啦。但係即係可能過一兩代人，可能就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大家都唔寫字嘅，咁即係可能會慢慢 有機會係會被取代㗎呢樣嘢。 即係由一出世到即係你長大都冇寫過字，有冇啲危機嘅咧？ 有危機嘅，因為其實寫字對我哋嘅腦部嘅訓練係好重要嘅。原因係你寫字，其實我哋以為揸支筆就去寫字啊，但係寫字嘅時候，其實你嘅腦部唔同嘅功能區咧，所有嘅活動都係喺度。運行緊，咁即係話寫字本身嚟講，對個腦部係一個運動，唔係淨係你寫字嘅內容咁簡單。 或者我咁樣問阿宇文啊，其實我哋寫個字要控制幾多個肌肉？你有冇大概有個印象，或者係會讀過？因為你一二三，起碼三隻手指啦，最少三隻手指啦，跟住你手腕， 你都要托住佢，其他手指都要喐到。 即我解釋翻遠文頭先講啲，其實就唔係淨係你想寫嗰個字，其實你係要控制一隻手指都有三嚿肌肉噶嘛，即三三嚿啦，大拇指兩個，即八個加埋手腕，可能講十幾嚿肌肉。所以即解釋翻遠文講嘅嘢，就係你嘅諗可能係一樣嘢，但你嘅肌肉記憶，你要控制肌肉可能好多。 但係其實又唔係淨係隻手腕嘅問題，因為我哋翻翻去最先嘅源頭啊，就係去學寫字嘅時候，因為而家高部嘅大趨勢就係話，我要係睇翻 day one 嘅時候寫字點樣去訓練。係。咁 day one 對於啲最細嘅小朋友嚟，幼稚園嘅時候。幼稚最小的學生其實是不應該去寫字的，在外國 的研究裏面，他們覺得一個小朋友，你想想他的手很小，其實肌肉未發展得很好，於是他們要他寫得到字的時候呢，就給他很多遊戲，而所有的遊戲很多呢就訓練個大的膊頭，手臂的肌肉， 大一 點的肌肉，讓肌肉能夠有能力撐起個身體，然之後先至攞支筆夠力去寫，咁嗰啲字先要寫得靚。如果我哋亦都去講翻，究竟個寫字係咪咁簡單，淨係手部嘅肌肉呢？其實我可以講，其實唔係咁簡單，淨係手部，因為全部都係一個腦部嘅活動。譬如話，我好簡單就係我 recall 我嘅 memory， 究竟我要點樣去寫個字，點樣去組織，呢個係其中一個。其二就是當我寫緊字嘅時候，我嘅身體嗰個腦部安排咗好多樣嘢，譬如話我嘅心跳要正常啲啦，呼吸要暢順啲啦。因為如果我哋諗翻個狀況，就係喺考試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喺度，就好緊張嘅時候，原來我阻住我寫字，係啦。咁所以喺個腦部個寫字嘅途中啊，個腦部係個好多功能 要喐到。要識串字啦，或者記翻個字點寫啦，跟住就要控制啲肌肉寫出嚟啦。 係啊，我估咧，即係如果以我熟悉嘅蘇適，佢可能就會話俾你聽，未來世界咧，啲小朋友都係用打字，而係從來冇學過寫字， 或者語音辨識。 但係當一個小朋友如果要寫信俾未來嘅自己，究竟佢會用手寫定係打字咧？聽翻首歌，我哋先翻嚟繼續講啊。黃淑曼嘅《致未來的我》。 成年。

首先，有些人可能误会，需要搞清楚，爱迪生并没有发明电话，发明电话的是贝尔，但是爱迪生改良了发明，成功推出市场。接电话讲 Hello 是爱迪生的建议来的，觉得听起来响亮一点，电话两边的人都听得清楚。而他的对手贝尔就主张用另一个字 ,Ahoy, Ahoy, 结果就明显一场空。原因就是美国各地陆续装爱迪生改良的电话，电话簿亦都面世了，里面教人怎样用电话的时候就推荐用 Hello 来做问候。久而久之，爱迪生就好像拿了同花顺，世界就有了结论， Hello 成为了问候语的标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在外面有少少微微雨的气氛之下，直播室里面我们讲一个即好像很神秘的题目，解密笔迹。直播室里面有这个笔迹专家林婉文和我的拍档苏轼。 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就讲到婉文究竟在哪里学即系笔迹啦，喺英国同埋用咗三年时间，慢慢从眼睛嘅训练到到一啲心理学嘅理论，同埋一啲应用上嘅学问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即系小息嘅环节咧，就做一件事，就系咧请咗我哋嘅唔写字嘅苏轼咧，去写咗一堆字，令到我哋咧而家呢一节咧可以讨论下借阿苏轼嘅嗰啲字咧，去讲下究竟一个笔迹专家如果要去分析一个人嘅即系性格啊等等咧，应该从何入手。咁但系咧喺呢个之前咧，我都想再问少少概括嘅问题，即系喺好多嘅即系嗰啲我见嗰啲心理学或者普及心理学啦吓嘅书籍话有分几多型人格啊，或者即 係九型、十型嗰啲 啊，係啦。咁其實喺筆跡學上邊咧，所以用筆跡嚟去即係監測大家嘅人格或者性格咧，有冇分幾多大類咁樣？ 其實是冇的、 嗯、 因為我們的概念是每一個人的筆跡都是獨一無二， 嗯， 佢嘅性格亦都會是獨一無二， 係。所以就係、是、用翻。你哋去有一个系咪有 checklist 嘅咧？即系要究竟要查几多样嘢先真系知道嗰人嘅性格嘅咧？ 我哋嗰个 list 系有14版嘅， 我以为系14项， 唔系14样， 我以为14样，咁我哋慢慢逐个讲，系14版。 14版。 咁喺14版里边有冇最常见？通常一开始你哋去即系去睇嘅时候，会从何入手？ 有三个。我哋叫做重點係一定會睇嘅，睇下就係、是、個字嘅 size 啦，大細有幾多啦，寫字嘅力度啦，同埋個斜度。 哦，大細、 大細、 力度同埋斜度， 係啦。 咁好啦，我哋而家有示範啦。阿蘇適，你覺得自己啲字算大定細先？你自己檢討下。 我啲字大咯，即係因為我就。好少寫字噶啦，咁但系我啲字都係比較潦草同埋比較多呢、這個，我又唔會順，我又唔會連住一個字，譬如10個字冇寫曬咁樣，我唔會嘅，咁我中間會斷開嘅。咁、 嗯 有一啲字都好有好有特色嘅，即係唔係好 有特色， 即係唔係好小學生。 通常咧，啲老師話你啲字好有特色咧，都係話你醜啊，或者 我係講我有一啲字母嘅寫法， 嗯， 好有特色，即係就唔係好 copy book 嗰啲。正統的字母嘅寫法， 例如咧， 例如我寫個之字咧，就同其他人係好唔同嘅。 係點啊？ 係一個， 佢好似個八字咁嘅少少。 哦，即係好似啲打字機打出嚟嘅之字咁，係嘛？即係兩個圈， 洋葱有車洞， 似少少似係啦，同埋數似數字樣啦。 係啦，即係我有幾個字母係幾有特色嘅。咁啊，語文可以俾交翻時間俾語文解釋下啦。 如果係個 G 字，好似應該咁講啦。如果喺呢啲英文字上邊咧，見到個樣好似數字嘅話咧，其實佢個腦。數字是比較重要的，即係佢對數字的敏感度很高，所以佢先至將嗰樣嘢投射咗落個英文度。另外頭先講個 G 字好似個八字咁咧，我哋叫呢個叫特別嘅一個符號啊。喺我哋嘅角度嚟睇，通常咧就係話啲人咧，如果佢係做嘢咧，就係得啦，你交俾我得噶啦，我唔好問我點做，我搞掂得曬噶啦，係啦，就會係咁樣嘅字形，係啦。 咁但係我剛才就係話，即係通常一開始就係話有三大個即係 approach 嘛。第一個就係個大細嘛。咁究竟即係咩叫大細咧？係啦，即係咧，我成日咧睇嗰啲面相，成日都話啊，你個鼻咧幾大咁。我成日都聽唔明啊，究竟嚇個鼻大係點樣量度？係 咪同張紙都有關嘅？ 唔係，我哋有標準嘅。個標準咧就係我哋諗翻 copy book 嘅時候個 size。因為我哋第一學寫字嘅時候係用 copy book 嘅， 係 copy book 嘅 size 咧，我哋係寫英國 copy book 嘅，咁嗰個 size 咧係9mm 一個英文字母， 哦， 即係你當大概 即係上下嘅即係總長度就係9mm， 係啦，大概會係咁樣。咁因為英文字母咧可以拆到三個部分，譬如話世界 D 啊嘅上面有條棍啦， 世界 boy 係啦，OK，上面有條棍啦，嗰個3mm。那個圓圈有 3mm，如果佢 G 嘅話，那個圓圈係 3mm，個底都係 3mm。 哦，記得啦，以前啲 copy book 係有分幾條三 條線， 三條線嘅， 係啦，一二三四四條線三格， 係啦， 係啦，由頭到底啊嘛嚇。 即係我係咪跟住嗰三條虛線寫？ 係啊係啊，我細個時候成日寫錯嘅。 唔係寫錯，寫大寫細咁啦， 即係錯咯。老師就話 冇錯㗎， 老師係話我錯啊嘛，你話我唔錯啫，爸爸個老師係交叉嚟嘅嗰個。 係啦。佢嘅字咧大概都系接近一 cm 嘅状态，即系大概十 mm 嘅状态，只系个比例上有啲唔一样嘅个比例分配。系啦，咁即系比例分配同 copy book 唔一样嘅时候，就代表佢关注嘅嘢唔一样，而亦都要脱离咗 copy book。因为有个 indication 就个顶咧，我哋应该话个字母咧投射就一个人嘅成个身体。个顶嘅部分咧就系头。身嘅個圓圈中間嗰部分咧，就係個身啦。咁跟住個腳咧，就係嗰個尾啦，即係譬如 G 字嗰個圈會係幾多？咁佢喺成個寫字嘅比例上邊咧，佢中間嗰部分最細嘅。係啦。咁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哋頭先講頭啦，頭係關注嘅嘢咧，就係我要用腦啦。我嘅諗法啦，我嘅計劃能力。咁中間咧，就係我日常生活裏邊嘅嘢。另外隻腳咧。可能是活动啦、运动啦，甚至乎执行 行动力， 系啦，冇错。咁即系话，如果佢要谂嘢啦，即系个比例上面，佢中间最细，即系话佢最关注嘅嘢就系我谂完嗰件事要做到嘅啫。 系，系冇生活啊嘛，系啊，好啱啊， 讲得。details 嘅嘢细少啲啦， 净系负责谂嘢同埋行动，系冇生活嘅。系啊，佢对于艺术啊、所有文化嗰啲嘢咧，都系相当唔关心嘅。系啊，我俾时间你解释。 我讲到嘅，讲到嘅，唔关心。 讲到啊，讲到啊，但系你唔关心啊嘛，好准啊。 唔係啊，幾得意嘅。咁頭先海遠文又講過咧，可以用嚟譬如睇下揾咩工做噶嘛。咁你覺得我係做啲咩類型嘅工作？ 未去到應用啊！而家三個步驟，我問咗大細咋。 好啦， 你跟一跟人哋嗰個檢測嘅程序好唔好？ 大細跟住係個 力度啦，你摸落去咧。 我太關心啦， 其實係 等陣先，放心。 佢都幾透底嘅，同埋大力嘅。 我直頭覺得佢張紙就係穿啦。 但係咧，佢幾得意喎！頭先我哋話中間嗰部分咧，個好細啊嘛。但係佢放好多力度喺裏邊嘅喎。 即係話咧個力度咧，唔係整個寫字嘅即係力度，而係其實都係分翻頭中尾三 個部分。 這個 我自己知嘅，我上邊係。輕力嘅，跟住中間係大力嘅，下面都係輕力嘅。呢個我大概我自己知嘅。我呢個都係即係譬如簽名好難冇其中一個原因，你睇未必睇到，要摸先摸到。 嚇，咁係反映緊啲咩咧？ 嗱，個寫字嘅力度咧，係你投放你嘅資源落去投放幾多？即係話。 哦，真係講得好啱。係啊， 諗完就算做到，有人做到就算係啦。中間嗰樣咧。 就是一些很實際的事他比較關注地是不是很穩陣， 是 是啦，但是不一定是一手一腳做的，因為中間的月是很小。 哦，我以為資源的意思是他的財政報表的月結單的分布是生活是佔最大的部分。 不是 有些上心的，應該叫 做這個都對，這個都對，這個 都對，即是怎樣， 就是他是一個計劃型的人。 哦， 但是就執行就不要找我。我關注執行的成果的，但是不要找我就可以 了。但是力度是怎樣去、就是、客觀地去、就是、比較，還是還是、就是、其實都是相對的，就是說、在個整個、就是、寫字的過程裏面有輕有重，還是怎樣的 呢？正常呢你應該是寫字有輕有重的，原因就是我拿筆放在隻手腕，放在一本簿上面、嗯、我畫一個圈呢，我下來那一下刮下去、嗯、應該那一下是有力，但是我上回来的时候我收的了，那筆提起了一点，所以那半应该是轻的，你摸到一半摸不到一半，就是一个平均的力度，亦都是表达了、你的人是比较上、心平气和一 点， 即比较 relax 一点，就可以做到这个情况了。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即除非他很 relax 的啫。Otherwise 他所有的字出来的力度的，有些人会调转，调转就是我放那一下轻，上的就收紧，那调回转，即是他准备那件事完的时候他才下来紧张。 哦，即所以我们是有个所谓的假设或者联想的，就是说写一个字来一个字母、其实由头到尾就是代表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始末，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咁理解其中一样嘢，系啦。 咁去到第三部分啦，斜啦，佢啲字算唔算斜咧？ 佢垂直嘅比较多嘅，但系有少少左右，好少嘅啫。咁、但系呢个系合理嘅左右。原因系咧，我哋手腕有个柔韧度嘅，即系嗰个肌肉咧，咁唔系每一次个落点都一模一样嘅。咁、系一个比较放松嘅状态，或者冇乜所谓啦咁样。個斜度就會係有唔同嘅狀態，咁而呢個所謂嘅斜度啊，係代表咗我對於外界環境嘅反應，甚至乎我喺社交上面我傾向嘅處理方式會係點樣？咁佢嗰個垂直又或者係有少少嘅左右傾向咧，就係幾 flexible 啫，即係話我咩人咧我都處理到嘅， 係啦，即係唔係一個硬邦邦。一成不变的， 有没有人自己这样讲自己的？ 所以我就说不是。 他是挺 flexible 的，在这个环节上 他是的，他是的， 是的， 作为他的拍档我可以、就是、证明你是的， 是我跟很多人都夹到的、 从笔迹可以反映到。但我想问的就是、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冒充的呢？就是说例如、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一直都我是一直都没有将我的字体是贡献出来的，即是我怕太过即露底这样。是但是可不可以透过这个伪装，即是专登了一点或者写得快一点这样去掩饰我的，即是、被你看得穿的那个程序呢？ 通常我们要做一篇笔迹分析呢，我不会叫他一两行的，即是我会叫他写一版给我，甚至乎他说我写不到，那么你抄啦，那你抄多两版，你写写都会不记得的，都会出回自己的东西，所以后面那些我们反而会看得清楚一点。 其实呢，筆跡專家咧，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就係冇理由淨係去睇人性格噶嘛。即係呢個好似係反而係最日常使用。其實本身考一個筆跡專家嘅即係呢個咁嘅資格咧，係會做到啲咩，或者會喺社會上面係有啲咩嘅貢獻、咩嘅服務嘅，係為咗做。 譬如話我哋頭先提過商業機構佢哋要請人嘅時候，我想揾啲乜嘢嘅人啦。通常就會是通過 interview 啦，但因為 interview， 譬如話去到有啲係做咗好多年嘢、我都成日 interview 嘅時候就已經去到好 professional 嘅啦，即係你能好 比較難 去 係 啦 identify 到嘅，咁所以就會睇佢嘅字究竟同公司嘅文化夾唔夾啦，同埋真正佢究竟有啲咩能力。我哋覺得可以幫到公司， 有啲咩 即係填表嗰份嗰啲字係嘛？入職要申請要填份表，咁你 而家通常打噶啦，學話齋，通常啲字都係打上去嘅，好少咁樣寫嘅。咁通常你會俾一個即係人事部建議，有咩人嘅字係最好都係唔好錄用咧？我係最好唔好寫咁。 唔好講文，因為咩工作咩工種？譬如我要請一個管理人員，咁佢嘅字跡。 會係你會提，你會建議用啲咩嘅性格去啱呢種工作嘛？應該咁講嘛，人盡其才噶嘛，天生我材必有用。你點可以話唔請咩人咧？ 咁我哋用翻蘇適嘅字，蘇適嘅字咧應唔應該請嘅咧？究竟 或者我適合做咩工作 ？OK 。佢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啊，同埋係好分析力好強。 點樣睇得出啊 ？OK， 嗱，因為好理性嘅人或者分析力強嘅人嘅字咧，譬如話，如果我寫英文寫 L 啊潦草嘅時候，我會有一個好大嘅圈。 係 OK， 甚至乎佢可能出現圓圈嘅形狀會多啲，但係佢係冇嘅。佢大部分咧垂直一動 ，T 係垂直一動 ，H 都係垂直啦， 直斑斑咁， 直斑斑嘅呢一種嘅人，一二三四，即係數數字嘅， 即 係 我寫咗好多數字落啲英文度， 其實都似 理性啲嘅人， 其實我就咁睇落去都似嘅，即係好多都係好似你寫數目字嘅方式去寫英文字喎， 即係佢唔可以做啲好藝術嘅嘢咯，完全唔拉更。 係啊，佢揀揀講下嘅啫，有陣時都係幫下手咁樣。 同埋佢係一個好穩陣嘅人，即係佢每一樣嘢好似有陣時你覺得佢好似唔係好為意咧，但係佢聽一下，佢就好快諗到，咦嗰件事係咪實際有 information 佢可以即係完全係睇根據係啦，係會係咁樣 fact check 之王啊嘛，佢係即刻會查下嗰啲係咪有資料數據支撐咁樣， 或者我會即刻會提出呢個質疑你呢個有冇根據？ 所以佢個寫字個力度咧，譬如話佢，你會見到佢喺中間嗰部分最底啊。譬如話一個字，我 O 啦 ，OK，O 嘅貼住條線嗰個位置咧，佢個力度好大嘅。你會見到一行打橫咁樣，嗰種咧就會係佢哋好實際地，我要見到真正嗰樣嘢先。 有數據先同我講啦，咁樣。 不過即係我咁樣聽落去咧，講咗即係有一節啦，咁即係好似開始。分析到或者理解多啲，即係筆跡學嗰個學理啊，即係其實有個假設嘅，基本假設就係我哋有個基準，個基準咧就係我哋從 copybook 所學到嘅嗰個 schema， 即係嗰個模型就係個基準。然後我哋同個基準之間嘅差異，就去分析我哋嘅性格嘅一啲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嘅嗰種分別，係咪？ 冇錯，冇錯， 係。咁好啦，咁個問題就係去到究竟英文就有 copybook 啫。中文查唔查到字嘅咧，系嘛？呢啲問題咧，或者我哋可以翻到嚟之後咧，先再問一下我哋嘅專家嚇。咁啊，而家聽翻首歌先啦，即係大家可能都會寫下信俾自己。咁唔知道你嘅字傳會唔會係用手寫嘅咧 ？One Promise 嘅《平凡人的自傳》。 形态观众，眼睫连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读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魔。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得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魔，还是怕。 最怕变作精神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中午发生三级火，十三人要送院，其中十人吸入浓烟不适，三人扭伤，当中一人危殆。火警期间，大厦平台同天台一度有人被困，大约八百人疏散。高级消防区长吴友商表示，起火位置在商场一楼同二楼。相关地方正进行翻新，亦涉及电标房位置有电线起火，正调查火警原因。他说商场一至五楼正翻新，消防接获通知有消防装置关闭了，包括花洒、手动火警钟警报以及自动警报系统。但据了解，六至三十八楼的消防装置正常，并且已经完成消防连检。他说会再派人跟进消防设备，检视有没有需要增加额外设置。额外装置。吴友商又说，六楼或以上有不同商店同处所，火警发生时收到大量求助，救援其中一个困难是现场有大量浓烟，大厦楼面面积大，亦有多人要疏散。信管会主席冯华主持危机管理委员会首次会议，为星期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作准备。冯华在会议上表示，投票日将设有大约630个投票站，大约39000名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同事将担任不同岗位的工作。就公共选举来讲，公开、公正和诚实是最基本的原则，选管会致力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选管会亦听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及各有关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和警务处就不同情况的评估，以及投票日的部署。冯华表示，危机管理委员会将会协助选管会在投票日当日密切监察选举的进行，并处理因为不同事故而令选举受影响的情况。廉署再拘捕四人，涉嫌煽惑他人在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白票和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廉署至今拘捕共十人，最新被捕的四人包括三男一女，年龄介乎22岁至58岁，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被捕人士涉嫌在立法会选举的选举期间，在互联网转载煽惑他人在选举中投白票和不投票的贴文。廉署检走几部手提电话和两部电脑。廉署话，调查仍然正在进行，不排除再有进一步执法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37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2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3.8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91。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68.54美元，卖出价系1769.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温暖，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工业界第一、 工业界第二和金融界，三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工业界第一有两个候选人 ，R 一梁君彦。政治联系香港经济民生联盟。 过去几年，我在担任立法会主席的同时，亦都深系工业界，多次协助业界和政府会面解决问题。我今次提出七大竞选的政纲，当中包括支援中小企、制定工业 4.0 的蓝图、建立大湾区共同市场等等。我会继续以不怕困难的精神，帮助香港工业界在新时代下找新机遇、新出路。希望工业界的朋友继续支持我，梁君彦。 拗二梁日昌，政治联系自由党。 各位工业界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工业第一界别候选人梁日昌。我的竞选口号是服务工业界为先。过去五年，在中美博弈、节能减碳和疫情之下，业界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急需协助。我承诺在当选之后会做好议员的工作，为未来的工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请大家投我梁日昌一票，多谢大家。 工业界第二有两位候选人 ,S1 吴永嘉，政治联系经民联。 经过业界多年来的努力，特区政府近年开始重视再工业化，证明香港工业发展仍然是充满机遇的。我会继续竭尽所能推动本港再工业化，促请政府推出更多优惠的措施，吸引先进制造业回流，协助业界转型升级，共同探索工业发展绿色低碳的新愿景。请厂家支持我吴永嘉。 S2 罗晴刚，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功能界别工业界第二候选人罗晴刚。这两年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今次参选立法会选举是希望为香港工业带来新的出路。正如我竞选口号所说，与香港厂商再启航，维护厂商权益，重塑香港制造，培育厂商新代，助青年创出路，把握湾区机遇，迎向国家发展。我将以务实的精神诚恳带道，加强业界沟通，在议会度发声。多谢。 金融界有两位候选人 T1 陈振英，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今次决定参选竞逐连任，主要是希望运用本身的专业知识、沟通技巧和过去五年累积的议会经验，积极向政府反映公众和业界的意见，推动有利经济民生的政策出台，致力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令到经济稳步向前，银行业持续发展，市民安居乐业。 T2 陈志辉，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金融界的候选人陈志辉 Owens， 参选口号是发挥专业，拱先蜕变。我希望凭借我本身的专业经验，服务社会的抱负，协助业界捉紧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绿色低碳、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机遇，连结各方，创新求变，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请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乡议局、工程界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住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4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手下留情，星期一至五晚同大家想当年。 旅游乐园星期六晏昼就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喂，靓女勤留念，大家都系一台大家庭，不如一起玩一下啦。 梗系好啦，阿星。12月17号星期五下昼3点， 我哋两班主持就会请埋歌手 Kingman 王建文、 MC 张天赋、黄淑雁喺公展会同听众玩游戏、送奖品同唱圣诞歌。 哇，这个咪就系 香港电台、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游。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第三节的广东广西，今晚呢我们的题目就是讲解密不迹。直播室里面呢有专家林远文和我的拍档苏轼和我米克。上一节尾呢我们就留下了个问题给专家的，就是究竟是不是测字呢，就是看不迹呢只是可以用英文的，中文行不行呢？ 中文都得嘅，其實你乜嘢語言冇關係嘅，係啦，因為我哋只要知道嗰個字嘅結構係點樣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去做分析。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嘢係 common 嘅，即係譬如話我對於紙嘅空間點樣用啦，寫字嘅力度啦，線條上邊嘅墨水嘅流向啦，嗰啲係唔關嗰個語言事嘅。 啊，剛才我哋都未有即係機會講到。例如在張紙上面我怎樣去開始寫第一個字，其實那個上下左右的空間感， 即 是 留多 位的，其實是反映了什麼的呢？ 因為那個呢是很個人的一件事的，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被訓練究竟一張紙落筆的第一下在哪一度開始的， 是 那一個呢就包括了很多樣東西的，即係譬如話我時間的運用會是怎樣啦，因為由你擺啲字落張紙開始，亦都係一個我點樣處理時間的開端啊。 例如，如果我一張 A4 紙咁打直先算啦，咁由我一寫咧就貼住上面就邊寫嘅，然後密密麻麻咁寫落去，咁係代表啲咩？ 如果用時間嚟睇咧，呢一個人咧傾向嘅習慣就係佢係好繁忙嘅生活，即係一起身就要出門口開工啊，或者佢好多活動去排曬落去嘅。就算佢所謂覺得我係休息嘅時間咧，佢都係排滿咗做咗嘢嘅。係啦，咁佢嘅傾向就會擺滿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亦都係個空間感嘅投射啦。就是、如果我呢一張紙上邊擺滿曬所有字嘅話。我傾向我擁有的物件都相當之多，即係我屋企啊，我書台其他嘅，我都傾向擺得好滿。依個係個安全感嘅設定嚟， 好需要儲物空間係嘛？ 應該唔關事嘅，佢幾多儲物空間都可以填滿佢。如果個人有性格係咁。 啊，仲有一樣咧，就係話佢計劃嘅能力啦，即係譬如話你寫一張紙裏邊可能有唔同嘅行數啦。咁啲行數行距係咪好整齊啦？整齊就係有規矩規律咁樣，就係、是、你我嘅計劃點樣去安排啦。有啲人就前面就好闊，後面好窄嗰啲就係前面好放鬆，跟住發覺哦，原來我唔夠時間啦，好 虎頭蛇尾嘅計劃型人 會係咁樣。 咁我哋見到蘇轼嗰個咧上邊留空嘅位咧都幾多。咁係咪代表緊佢生活比較鬆散同埋即係寫意啲咧？ 反而唔係喎，佢呢個係幾合理嘅喎，因為有一個我哋標準啊 ，OK， 佢嗰個啱啱好搣到個標準咧，就是、一寸嘅top margin， 即係最頂嗰個空間。 即係如果開個 work 嘅時候咧，大概係一寸咁樣。 係啦，呢一個係一個我哋嘅標準，一個人比較 relax， 留好多空間俾自己去思想。咁但係反而佢左邊咧就好窄。而右邊咧嗰個 margin 咧又好闊嘅， 點解咧咁樣？ 嗱，挨住左邊好貼嘅人咧，傾向嘅嘢係好穩陣、好安全，同埋要一啲好事實，我有經驗過、實證過嘅嘢，我啲字就靠呢邊啦。但係相反咧，喺右手邊啊，佢嘅空間好闊。右手邊咧係某程度上啊，我哋嘅顯示嘅嘢就係將來，因為你由開始寫字由左至右噶嘛。去到右边几时停，其实不知道 的、啊、 而是它停咧，系停得几早的，因为它留的空间位咧，后边仲可以搬下边一行的字上去。 系咯、啊，代表啲咩咧？ 好稳阵啦，我不敢去前面、哦、因为我不知道够唔够位嘛、哦，不如我就索性留多啲空位啦。 哦， 所以成件事都是很好稳阵嘅。 所以我就调翻转啦，即系代表我的人是 即系我投资都是咁嘅， 留翻好多嚟投资系嘛？意思系？ 唔系，我投资啲好稳健嘅产品嘅。 即系我哋讲咗咁耐啦，我觉得都有个问题咧。可能大家即系听众又好啦，我哋在场即系主持，包括我啦，其实系都想问嘅。其实咧讲字迹不迹咧，其实系咪即系好似 測字或者好似睇風水，即係 係咪科學嘅咧？ 係啦，係咪科學嚟嘅咧？係究竟有幾準？可唔可以當佢係一種科學去理解，定係還是係偽科學嚟嘅咧？ 偽科學呢個名字出咗好耐嘅啦。咁偽科學呢個名咧，其實係有出處嘅。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有IQ test 嗰個咧嘅創始人 Alfred Binet 咧，係佢第一個覺得筆跡係 偽科學， 偽科學嚟嘅。原因咧就係當時有一個政治事件啦，就係應該係德國同法國之間嘅事啦，就係喺個辦公室裏邊就執到張紙撕碎咗嘅，就覺得嗰張紙嘅內容就通翻賣國啦，當然係啦，就捉咗個官員，咁然之後就叫嗰個官員寫咗幾隻字咧，就當咗佢係噶啦，係啦就入罪。咁當然佢哋揾咗好多唔同嘅專家啦，就去證明嘅。咁好多都話唔係嘅。但系後尾咧有一個咧話我係軍部噶啦，咁佢哋就會覺得係佢又有讀筆跡嘅，佢就覺得啱啱讀筆跡，佢就覺得唔係啊，係佢噶啦咁樣，於是就判咗。咁於是佢哋就覺得因為呢個事件就覺得成個筆跡咧係一個好唔科學嘅一樣嘢。咁後尾當然呢件事就平反咗啦。而喺途中咧 ，Alfred Binet 咧就認識咗。我哋叫做筆跡學之父嘅一個人嚇，咁佢喺大家嘅溝通裏邊咧，佢又覺得唔係筆跡學其實都可以好多嘢可以睇，於是佢哋就夾粉一齊做咗好多嘅研究，個 focus 咧就係喺兒童嘅智力上邊，究竟同個筆跡有幾嘅關係有幾高啊？當然 link up with 嗰個 IQ test 啦，咁嗰個研究結果咧就出嚟咧就發現原來。看個筆跡是看到一個人的智商的係啦，亦都係 proven 嘅。咁所以佢喺嗰一刻咧就話，其實筆跡學唔係一個偽科學嚟嘅。 剛才宇文講嗰個事件應該就係1894年，應該係德國同法國之間，應該係德國駐法國嘅大使館裏面揾到嘅，即係一幅信。 係啦，係啦。 咁啊，呢個就慢慢就去。 呢個就係以前啦。近期即係其實而家除咗英國有筆跡專家公會之外咧 ，Global 其實唔同嘅國家都有好多嘅公會嘅。咁佢哋亦都 recruit 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人員啦，佢哋做好多 research 就繼續去 prove 翻啦，即係證明翻究竟筆跡學，咦，我同嗰個譬如話簽名同性格有咩關係啊？即字體唔同嘅字形嘅比例上又顯示咗啲乜嘢嘅性格？佢哋一路喺度做緊呢啲研究嘅。 咁我都覺得其實筆跡學係心理學嘅範疇啦。咁我想指出翻，其實就係心理學，因為係人嘅科學咧，其實就冇傳統嗰啲譬如物理化學咁樣咧咁精準嘅。 即係反映內心嘅， 因為始終人作為一個我哋控制唔到嘅元素啊，即係人始終我哋成日話人有自由意志噶嘛。當然呢個可以討論嘅哲學上，咁咧就會影響到嗰個結果。咁所以心理學嘅學問咧，那個準確性係低啲嘅。咁但我哋都要接受呢樣嘢，就係佢有一個低啲嘅準確性，但係大路上邊咧，即係講可能係60-70% 係可能已經係一個唔錯嘅結論。其實而家好多好多科學做研究寫 PhD 嘅論文，其實都係講緊咁上下嘅咋個準確性。 即係物理學以外嘅科學係咪你意思？ 物理生物化學以外都大概好多好多人文科學啦，你咁講，其實都唔係要求好高嘅準確性嘅。即係70-80都已經係好好噶啦，即係尤其是同人相關嘅嘢。 哦，即係你意思社會科學等等， 係啊，社會科學嗰啲啦，係。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即係我哋要理解科學佢本身唔差係一個，即係科學裏邊可以接受。 即係就算物理都有呢個不可測原理啦，即係去到呢個微觀嘅量子物理學，我哋都有一個測不準嘅原理嘅，即係都唔係。即係愛因斯坦話噶嘛，上帝唔會擲色仔，其實原來係會噶。 而但係呢個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啊，就係剛才講即係自由意志咧。我哋上一節好似輕輕講到，但係又冇詳細講。就係、是、當我如果真係要好抗衡，即係好似測謊機咁啫嘛。即係人係唔可以瞞騙測謊機咧。即係如果我要抗衡嗰個測字嘅方式，係咪真係做到，定係還是真係完全冇可能嘅咧？即係筆跡專家係會點樣入手去？即係檢查一個懷疑係想造假嘅筆跡咧。 OK， 我哋好多時候係睇翻，譬如話我哋冇懷疑啊，我哋大部分去冇嘅時候啊，即係見到冇寫啊嘅字咧。 寫到個形。但是我哋去睇到好細嘅地方，就係、譬如話字上面唔同線條嘅 intersections 啊，其實佢交線交叉嘅時候，究竟佢個比例會係點，角度會係點，甚至乎唔同字形佢所謂嘅一個轉彎嘅角度，甚至乎譬如話我哋簡單啲去理解，我揸支筆畫一個圓圈，咁究竟畫一個圓圈嘅時候，我好簡單以為畫咗一個圈，但係有啲人原來佢畫圈嗰下，佢會支筆係扭歪咗，而喺扭歪嗰下咧，佢 return 上嚟嘅時候，佢個墨水就會因為嗰個筆嘅轉嘅方向而結咗一啲墨喺度，而呢一啲就會通過一個顯微鏡嘅時候，我哋睇得好清楚，究竟呢個係呢一個人嘅習慣啦。定是原來佢是另外一個人寫 的，即係數佢有幾多個字會有呢一種咁嘅墨水嘅痕跡，發現佢係咪大部分都是咁樣嘅，咁就決定是咪嗰人。同埋我想補充少少頭先米克講測方機咧，因為測方機咧就好似呢個測筆準員嚟咁，當你知道被觀察嘅時候咧，其實會影響結果嘅。筆跡有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咧揾翻佢之前寫嘅字。 哦， 即係佢寫嗰篇嘢嘅時候，其實你唔知道係會用嚟做分析噶嘛。咁咪冇咗嗰個被觀察嗰種感受，即係你測方機，我俾人測緊方，我梗係緊張啦。咁可能唔係講大話，心跳都好快噶嘛。反而筆跡就可以避免到嗰種咧，你寫緊字嘅時候，你係知道俾人 係。但係咧有一個要求嘅，就係咧我哋比即係要愛嚟做比較嘅字咧，我哋要揾翻相同時期或者比較近嗰段時期嘅。 哦， 原因咧就一個係一個人嘅筆跡咧，佢可能係比較長時間嘅時候咧，佢會有變化。 心理陰影啊， 係啦，又因應佢嘅因應佢嘅經驗啊，或者佢見到唔同人嘅事情啊，咁樣佢有唔同嘅變化。咁所以盡量我哋要比較嘅時候就前後嘅日子。 哦，通常有冇话几长系即系太耐啊，定系点样？ 我哋 prefer 系譬如话同一年啊，或者前后咯。但系有阵时你冇嘅时候咧，我哋叫做你数到最近嘅，我哋都要攞嚟睇。 即系好似我一年都写唔到几多只字咁样。 你以为啦，可能搵下都会有嘅。但系即系我又想问，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当。一個所謂去檢查一個筆跡的時候咧，係有咁多。你話剛才話十四版字啊嘛，即係逐個 item 去 check。其實如果運用到 AI 咧，其實係咪都可以取代到筆跡專家？即係我按住嗰個 list 上邊嘅東西，然後有足夠嘅 data， 係咪基本上都可以分析到咧？ 而家佢哋係有研究做緊，究竟可唔可以去automatic 去做呢一件事？但係未去到。出到佢哋想要嘅 result 係啦，唔知道即係蘇適會覺得即係個難處喺邊度咧？ 個難處係你用幾多錢，用幾多人投放落去咯。 啊， 因為人工智能 果然係個頭係大啲嘅，即係個理性嘅部分係大啲。 而家人工智能最成熟嘅應用咧，都係賣到錢嘅應用。 係 咁，所以其實我如果你問我咧，電腦嘅嘢咧。或者科學研究嘅嘢咧，只要你肯俾錢落去咧，射個人上火星其實都得嘅。問題咧就係 射個人上火星去再 跟住安全，跟住安全翻翻嚟其實都得嘅。問題就係 值唔值得咁做？ 值唔值得咁做啦？有幾多人投放時間咁做啦？即係排隊咯，即係而家梗係 FinTech 行先啦。FinTech 行完，跟住下一個項目係乜嘢咧？咁樣。 咁啊定啲，咁啊阮文咧個筆跡專家 嘅應該唔會失業 嘅，仲可以做多一段時間。 係啦，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我成日覺得咧去研究人內心或者心理嘅一啲學問咧，第一個研究嘅對象一定係自己。你喺學呢個筆跡學嘅時候嘅過程咧，有冇發掘到自己？內在一啲自己都冇留意到嘅性格，係啦，重新去認識自己。 我又反而唔係自己發掘自己喎。我喺我 before 我去真係決定去讀之前咧，我真係俾錢叫人哋寫一篇俾我。係啦，我嘅情況就係我寫一篇版 A4 字，係一版 A4 字啫。跟住我收翻個 report 係十版打滿嘅。 即係去分析你嘅字跡。 係啦，即係個出翻嚟嘅 result。 即係你叫一個筆跡專家分析你寫個版 A4 字。 是英國的筆跡專家，分析我那一版的 A4 字，跟住佢出俾我的 result 係有十版打滿的 A4 字。 咁然後個內容咧，有冇咩令你覺得，我都冇留意過，原來自己係咁嘅添咁。 有啲會係，因為我細個諗過呢啲嘢，即有呢個 idea 我想做，跟住我就唔記得曬啦。原來佢寫得翻出嚟。另外就係、我同我媽嘅關係點樣啦？我哋點樣溝通？ 我字跡可以同睇到，即係同父母關係。 睇到同父母關係。 點樣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通過聽電台都可以知道自己 嘅？嗱、okay, 有好，其實要好多嘢去。 approve 嗰個做法嘅、嗯，但係有一個最簡單咧，就係睇個英文字母 I， 其中一款嘅啫。個、哦、英文字母 I 咧就係、是、 即刻睇下自己嗰、那個個 I 字。 佢未有大家 I 嚇、啊、，OK。大家 I 裏邊咧，通常就係有我講最正佳嗰只啦，好似公字咁樣啊嘛。 上邊一畫， 上邊一畫， 一棟再一 棟再一畫、嗯。上面嗰畫係代表同阿媽嘅關係， 嗯、 或者阿媽嘅影響力。 嗯、 中間嗰棟係自己。 嗯、 最底嗰畫咧係爹哋。咁、 嗯、 你就要睇啦。咦，我哋有冇連接喺一齊啊？ 我俾你睇下，依個係我嘅 I。係。咁我上邊咧短啲嘅，然後咧。就一棟啦，然後咧下邊嗰橫咧又有少少偏右。 你係連筆嘅， 你係連筆嘅喎，連筆有危機嘅。係 有咩危機咧？ 連筆五嘅危機再寫落去寫曬嘅時候就變咗一個數字。 係 係啦，因為數字喺個 I 字上邊咧係等同我要排自己嘅位置。 嗯， 係啦，即係我唔係最好啦。 哦， 咁所以我哋其實要盡量避免連筆嗰個問題嘅。 嗯， 咁如果你睇呢一個嘅長度嘅話，似乎下邊嗰畫。是長啲嘅，即係話嗰個係個影響力對你係大啲嘅， 係 係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會睇，咦兩畫之間有冇一個空間，即係譬如話有冇連實嘅，佢有連實啦，當然係 連筆啊嘛。 如果有啲人係有啲位置佢係分開咗嘅話咧、嗯，其實喺佢心目中裏邊睇爹哋或者媽咪嘅睇法裏邊咧，我係有一個距離嘅， 哦、 而嗰個距離其實係要去修正嘅。 哦，所以我而家係連住嘅， 你而家連住嘅， 即係我同我父母嘅關係係緊密啲。 緊密啲嘅， 而我爸爸對我影響係大啲， 影響大啲嗰一畫就會長啲噶啦。 但係影響又冇話正面同埋負面嘅。 我冇見到你有一啲三角形出現，甚至乎洞穿咗。 哦， 洞穿咗即係一個 cross 咁樣，一個交叉嘅狀態啦。洞穿咗其實係有 argument 嘅出現嘅、哦，但係可能冇真係 argument 啦，即係我個心裏邊有啲 issue 喺度。係 有啲會拮住你嘅事情。 係啦，同埋垂直嗰棟，因為嗰棟係關於自己，咁所以嗰個係一個人嘅 confidence， 嗰個一定要寫得直。 哇！真係好多好多學問啊，知識學。我真係有一個問題，但係點樣都要把握埋呢個時間問。究竟有冇一樣嘢叫醫生字咧？我從來覺得即係呢個知識學嘅專家咧，就算睇醫生寫嘅字咧，係咪都睇唔到嘅咧？ 醫生字我哋要 exclude 嘅，因為醫生字咧，佢放咗工之後咧、 嗯， 就唔係醫生字噶啦。系啦，佢应该系写正常嘅字嘅，我收嘅 sample 都系咁，因为佢医生嘅事，你谂下医生佢同一时间写字，佢、 嗯、 可能已经见咗第100个 patient 都系用手去写，跟住个 patient 仲要问紧问题，个脑 process 紧谂紧我点解决，听紧佢嘅问题，仲要谂紧我后面仲有几多个人，喺、哦、嗰个情况之下， 反射神经， 反射嘅时候佢就会只手。根本上就跟唔切，甚至乎好攰、嗯，所以有醫生字。 即係啲飲醉酒嘅狂草咁樣係嘛？ 嗱，你話咋？你唔好將兩樣嘢擺埋一齊。但係即係關於知識學實在太多嘢講啦。今晚咧真係好多謝遠文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啦。咁聽晚咧廣東廣西星期四晚就有呢個鄧達志、文傑華、洪永傑同埋林耀星咧就講下生前死後李志超。咁今晚嘅時間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聽翻首歌，每個人嘅筆跡咧都有自己嘅方法嘅。張敬軒就話 On my way， 沉重背包懷著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疯一阵。 回报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